皮肤敏感和很多致敏源的症状呢，其实都可以透过摄取纯度高的提取物来改善情况的。 咁今集嘅健康解码咧，就同大家一齐解构一下啦。咁、第一组咧就系螺旋组啦。咁啊，过敏反应咧源于喺免疫系统嘅抗疫行动，而呢个螺旋组中最引人关注嘅活性成分咧，螺旋组多糖同埋蓝藻素咧，正正就系与呢个敏感嘅息息相关嘅。而前者能够有效抑制身体入面嘅过敏反应分泌物白介素4，而后者咧即具有呢个优异嘅抗发炎功效，减缓呢个因为发炎而引致身体不适的反应。 第二种呢就是苹果果胶啦。果胶呢就是苹果里面最有益的成分之一，能够刺激人体大脑中星型细胞分泌出脑显新神经营养因子 BDNF， 对内分泌及免疫系统方面的问题啦，譬如鼻敏感、哮喘、类风湿关节炎等等都有舒缓的作用的。 各位观众，依家我坐呢个位置咧，系咪好似我个节目开头嗰个飞千秋咁啊？咁啊，点解我会嚟呢个哥和老街公园呢？就话说咧，我有个观众咧，就成日带只狗，唔知点解呢啲公园咧通常唔俾放狗嘅，佢又中意带啲狗嚟放，因为有啲草地咧俾佢跑下。咁啊，好多时咧收咗工夜晚咧。就喺樂富嗰邊咧，咁啊搭車上嚟就九點零十點到咧就放狗。咁咧有一晚咧，佢就話俾我聽咧，佢放只嗰只狗咧就好開心嘅，本來喺個公園度咧跑嚟跑去咁樣嘅，突然間咧嗰只狗咧就向住一個方向，係咁喺度行過去喎，係咁喺度吠。佢覺得好奇怪啦，嗱佢放狗又放繩，佢咪拖住噶嘛？咁啊，向住嗰個方向咁慢慢咁行去。本來只狗咧就喺個公園度行嚟行去，呢個公園其實都幾好，夜晚都幾好嘅，風涼水冷咁。咁佢見到只狗咧，就叫只狗啦，但係只狗咧好少唔聽佢話嘅。咁啊一路叫只狗咧，真係阿崩叫狗喎，真係越叫就越走喎。咁啊一路咧係咁跑，就離開咗個哥和老街公園咧，就一直。沿住哥和老街咧，就向前面系咁跑去，咁啊系咁喺度追住只狗嗌啦，咁啊一路只狗咧一路去，一路行，一路跑，一路跑咧，死啦个跑咗入条巷度，咁啊一企喺个巷口咧，喺度心力交战啊，佢望到条口咧，望到个栏杆条个口咧，就好似个黑洞咁啊，里边黑掹掹。外面嗰橛就光，里面嗰橛咧就黑掹掹咁，死啦！入唔入去好咧？咁但系嗰只狗咧入咗去就唔肯出嚟，咁佢一路咧就走咗入去个焗住呢度走入去啦。咁你知爱狗心切，你咪走咗去噶嘛？咁啊走咗入去嗰个冷巷度啦，系咁追住只狗喺度嗌，系咁叫佢个名，嗰只狗都系咁向前跑，一路跑一路跑，佢就觉得入咗条巷嗰度咧。就有啲奇怪喎，照計咧，佢跑咗一陣咧，條巷嗱望到咧就其實好深噶條巷，但係喂你點跑都係二三百米啫，你一陣就跑完噶啦。但係佢發覺嗰條巷咧，好似跑極都跑唔完咁，一路向前行，係咁走過去，咁啊一路走到個盡頭嗰度咧，差唔多就追到只狗啦。佢就發覺只狗咧。開始褪喎，去到個尾嗰度就係咁喺度悲鳴喎。本來就吠得好勁嘅，你知啲佢嗰只係細狗嚟嘅，係嗰啲松鼠咧。你知松鼠比較曳嘅嘛，咁佢又係咁喺度。本來啲狗仔你知有養開狗嘅人啊，啲狗仔特別中意吠嘅，反而大狗唔吠嘅嘛。 咁就見到只狗咧，佢本來都係咁吠吠吠吠吠，去到就嚟到冷巷尾嗰度咧，佢就企喺度，咁喺度悲鳴喎。跟住咧慢慢褪，好似見到啲嘢咁喎。哇！佢又真係打咗個突啊！一路一見到只狗咁咧，只狗係聽到喂，佢係咁叫只狗埋嚟，嗰只狗咧反而越嚟越驚，一路震喎。咁啊向後邊褪。咁啊咧，終於行到埋只狗度咧，一抱只狗咧，二話不說就梗係沿住條巷走翻轉頭。走嘅時候咧，又係覺得點解呢條巷好似跑咁耐都未跑完咁嘅？佢平時都其實少做運動嘅。我個觀眾咧比較肥，佢話：哇！嗰晚咧真係牙買加嗰個100米選手，睇怕可以突破佢個紀錄，一條氣係咁走。但佢發覺咧，照計咧兩三分鐘咗，佢跑出條巷，佢跑咗成個字都未跑到去。咁啊，心裏一路驚啦，喂死啦！點解入咗嚟唔係入咗二度空間，出唔翻去大鑊啦？咁佢又冇宗教信仰，就唯有咧就諗係咁就念阿彌陀佛。初頭都冇用啊。咁佢又聽，佢又即係佢又照有聽我做節目嘅。咁佢又一諗起。要諗住佛像，即係諗住佛祖個樣，跟住念阿彌陀佛，跟住咧佢就開始見到個路口啦。咁咧一路跑出去咧，跑到出去咧，跟住頭也不回就走啦。但係佢嗰只狗咧賴尿喺佢個身度，但係咧佢就講真，佢喺條巷咧就冇見到啲乜嘢，但係咧佢入到嗰條巷嗰度咧。即係佢從來未見過隻狗咧，係驚到咁樣震曬嘅。嗰條佢之後咧，因為呢件咁嘅事咧，佢都冇再即係帶嗰隻狗咧，佢帶佢嚟呢度放咧，嗰隻狗唔係好敢入嚟個公園度，即係咧掉頭走。你知啲狗啦，唔中意佢，你掹佢都唔肯噶嘛。咁佢試過之後，佢亦都試過咧抱佢，甩咗條繩抱佢，嗰隻狗死都唔肯再入嚟呢個公園度。但系佢话俾我听咧，佢话呢单唔知系咪灵异事件，但系佢觉得即系入去嗰度巷，同埋咧嗰只狗嗰个行为咧，令到佢好，即系佢觉得好恐怖。佢直至到呢件事都发生，嗰只佢只狗都过咗身。佢直至到好耐咧，几年咧，即系嗰只狗，佢只狗过咗身都几年啦，佢都仲记得呢件咁嘅事。不過呢個公園咧，夜晚咧嚟，其實我都入嚟拍咧，我都驚影響到人。好多人咧喺度唔知點解傾偈要控到咁埋，咁我驚咧就影到人哋又唔好意思啦。不過呢個公園咧都好多人喺度拍過戲，我細個都喺度玩過，大家唔知道有冇嚟過呢度咧？ 翻嚟啦！ 係話呢個公園夜晚都幾多人喺度交頭接耳。系、啊、 好多前女啊！ 喂，话时话我哋拍嗰条巷嘅咧，有个人，嗰、那个女人都够胆喎，佢喺个巷嘅最笃嗰度喂猫， 猫义工。 嗱，嗰条巷咧系冇分叉噶， 系 一条巷落到尾嘅， 系 即系唔会有侧边唔会有路出翻去。佢话哇喺里边咧，喂猫。仲要咧用一支好細嘅 LED 嗰啲電筒仔去喂， 喂佢手機嗰啲啫。嗰啲貓義工係咁樣嘅，佢哋去啲橫街雜巷咧去喂貓咯。 係啊，咦？我哋有個電話喎，喂 ，Hello， 喂 ，Hello 啊， 喂，你好，喂，郭寶先生你好， 熊貓居士啊，我哋又接入嚟又， 喂點啊點啊。 我真係唔好意思先，因為上個禮拜啲細路要測驗，咁我就真係唔方便。 困獸鬥啊！我知㗎、啊，我明嘅。 係咁，其實咧就係要補充翻咧，阿老先上個禮拜所講嘅，即係佢講咗佢自己第一身嘅感覺啦。咁但係問題咧，我亦都要講下我同阿夜琪呢兩個頭號炸兩嘅感覺、 啊、我知我係有嘢漏嘅，所以要靠你補充啦，唔該。 係啊，嗱，咁其實事源係點樣嘅咧？即係其實我哋係點樣發現嘅咧？咁嗰次阿老先咧就喺個 Facebook 度一出現話去靈探，咁啊，但係冇講邊度啦。咁我嗰日喺公司突然間，即係好奇怪嘅，因為我哋學法嗰啲咧 我又唔敢講呢啲係咪重新還剩我自己有啲特別感應。咁咧就話喂條友響嗰度係瀨咗件嘢喎，咁樣。咁我就即時 WhatsApp 問老師，我話喂，你去完平探之後有冇啲咩唔錯啊？咁你呢條友啊，即係我唔知佢自己本身天生頓啦、啊，還是係冇感應啦、啊？佢話冇嘢啊，冇嘢啊。 我仲以为系我发现先，原来你一早发现咗，早啲讲啊嘛，咁我 唔 使做头号咯。 情况就系等于佢今年年头濑嗰单嘢一样，因为佢旧年八月九月，佢响大角咀嗰次，即系我特登翻去大角咀饮茶，咁佢嗰次特登上去酒楼揾我，咁佢就话有啲唔系好舒服，咁我就嗰阵时我已经摸佢手心，我就奇怪點解你個手心好似人哋冷氣機咁樣，嘣嘣聲飆啲冷氣出嚟嘅咧？咁佢就話當其時有個 friend 幫我清咗，咁我就問佢：喂，真係幫你清咗，完全清曬？咁我覺得唔係咯。咁嗰陣時你知阿老老天啊，不嬲個嘴幾硬噶嘛，唔認噶嘛。哇！得啦，你適當時候你會自動舉手噶啦。咁啊～點知隔咗幾個月後，咁啊，即係去到今年年頭就自動舉手。咁但係好啦，今次同師故技一樣係咁。咁我哋其實慢慢即係喺呢啲事件上面咧，即係我哋慢慢可以累積到個經驗，就係話，如果係有呢啲咁嘅嘢附咗響身嘅話咧，佢個負面情緒係好犀利嘅。 係。同意 咁嗱，咁亦都會有啲人係包我嘅，會話喂，點解會係無啦啦好人好者，點解會有啲嘢附上身啊？個情況就係等於人有三焦六旺，或者係點樣去比喻咧？就話譬如話，你企喺一個空曠嘅地方，如果係太陽直接射到你嘅，咁你個人係咪覺得好有陽光？ 好暖， 好有正嘅能量啊！ 系 好啦，咁好啦，但系调翻转头，如果你企喺一个空嘅地方，但系嗰阵时系阴天，想落雨嘅，咁你咪觉得个人会好唔开心啊？咁你套用翻落去就系、是，其实等于你嗰个人有三衰六旺啦。咁你即系阿老千又好，阿妹你夜期都好，你哋即系我而家坦白讲，你哋都系呢一段時間啲運仔麻麻嘅， 哦，系啊， 系啦，咁你諗下，你長期企喺一個陰天嘅時候，咁你嗰個心情點會好啊？係咪先？咁你心情唔好嘅時候，你個人積聚咗負能量，咁同埋嗰啲嘢就係話 get 到你負能量，梗係走埋你啦，吸得幾多就吸幾多啦， 好似磁石咁樣咯。 系啦，咁好啦，同埋我哋真系发现到一样嘢，就系话阿老千个负面情绪系好犀利嘅，即系我初头都话喂有冇咁犀利啊？但系佢系即系我同佢有时喺 WhatsApp 啲对话咧，佢系直头系严重到咧话谂住将阿夜奇扫出门口嘅，咁我就喂大佬有冇咁血海深仇啊？大佬 冇啊嘛， 有啊，好好好。 所以我上集咪话咯，系咪见到我嘅时候你个死八婆啊？ 因为咧，因为上两集嘅时候，阿叶琪喺节目途中佢 WhatsApp 我，话喂，成晚阿老天遮住佢，我话唔使啦，佢身上边嗰件嘢开始发癫噶啦嘛。 因为嗰阵时你记唔记得我 send 俾你嘅时候，我话佢扯住我，然后咧我就话我觉得佢好唔妥。因为咧后屘礼拜六嘅时候同佢讲话，佢嗰啲症状有啲似我，你记唔记得我第一次去嘅时候，我同你讲嗰啲症状嘅，我舐咗两年嗰对拇指嘅， 系啊， 佢完全系报紧我后尘咯， 系啊， 咁我嗰下我就已经觉得佢应该系噶啦， 我更正下系三件。 系啦，唔系我嗰件我黐咗两件。我话我嗰个症状，我黐两件嘅时候，我个症状同佢嗰阵时个当时嘅症状一样嘅。咁然后，然后我就话，咦，我好似见到出边真系多咗件嘢喺度。后屘我礼拜六同你讲，我真系见到有件嘢企咗喺出边。咁我更加同你讲，我话我肯定佢系濑咗嘢咯。 系啦，咁同埋就系话，我哋喺铜锣湾食饭， 阿老千嗰次冇嚟，咁咁、 啊、 你知我一抿嘴喺度哔哩吧啦喺度讲嘅时候，你就话喂唔好再讲啦，嗰件嘢埋紧嚟。咁但系咧，我哋感觉到咧嗰件嘢咧曾经想乘机撞入去你个背脊度嘅，系撞咗几镬都唔成功。 冇啊！ 咁系啊！ 我系啊，因为我自己半日前唔讲啦，我过礼拜四先同大家讲先。 系啦、啊，因为估唔到阿爷其身上面嗰件仲近过佢嘅。 哦，系啊。我嗰个系我成日话嗰个而家目前系我嘅盾牌咯，挡住 你。你嗰个卖个关子，留翻下个礼拜 下个礼拜先讲啦，搞掂咗先啦。 好啦，咁你咪咁我就走出去埋单，埋完单之后，你又鬼鬼祟祟同我讲，喂，头先你做乜喺个台底度浸咗脚臼啊？我话咦，你发现到啊？你话系啊，头先明明睇住你浸完臼之后咧。明明在我哋台边，阿老仙嗰只嘢咧，就即刻俾我抌完条就弹咗去个收音机度啊嘛。 系啊， 咁咁嗰阵时好奇怪嘅、哦，佢俾我嗰个形态咧系一个老女人嚟嘅、哦，即系我一讲老女人嘅时候咧，咁阿叶琪啊，唔好再讲啦，顶唔顺啦咁样。 我后屘系啊，我就而家后屘谂翻咧，点解你会见到个老女人？其实你见到嗰个系咪我自己嗰件嗰个咯？ 唔知啦，因为 你知佢哋会换噶嘛个形态，即系可能喺你面前嘅系即系一个青春少艾十八廿二，喺我面前嘅系即系阿婆嚟噶嘛，佢哋可以选择唔同形态出现噶嘛。 系啦，因为你睇 形象噶嘛。 系啊，因为你知我不嬲，我系睇唔到，其实我系感觉到嘅啫，即系我系我只能够系见到有团嘢嘅，咁咯，好啦，咁后去到前个礼拜，咁我上嚟做节目，咁未开波之前咧，我同你咪喺个 studio 出边，同埋另外一个师叔，即系我特登带个师叔上嚟嘅，点解咧？ 佢发难啊嘛， 系啦，其实嗰晚咧，我哋未上嚟之前咧，咁我哋就响出边一间茶餐厅度食嘢，咁我哋就喺度商量紧之后点样去喐阿老先嘅。 因为嗰阵时其实這個呢个咧，我又唔记得咗上次补充，你记唔记得咧？我同你 send 咗个 message 俾我，就话佢自己举白旗求救嘅。 系。 跟住我同你讲话，我知啊，我一早知嘅，你记唔记得？ 是啊， 因为嗰阵时其实好奇怪一样嘢就系咧，我嗰日朝早咧，我个人系发紧烧噶，个人系滚嘅，完全系咧，我个感觉系我应该顶唔顺今晚做节目噶。跟住去到两三点嘅时候，我系直情中午嗰餐饭咧，我基本有一半嘅饭我食唔到噶。跟住去到你个 message 就咁啱系你 send 个 message 嚟讲话，你觉得唔妥，你要去上个公道咧，我突然间退咯。咁跟住之后我睇翻佢 send 俾我个 message， 仲问佢你几时即系阿仙人几时 send 个 message 上去求救咧？对翻时间系口供系吻合嘅。 嗯， 因为嗰阵时我记得系六点几咁。我就问老师我喂，今晚唔同你食饭啦，咁我就问佢我喂，今日系初一系嘛？即系上次 初一啊，初一 系啦，系啦，咁我 十五啊，十五啊 ，sorry， 十五啊，十五啊，八号嚟紧，八号先初一。 我话嗱，转头 个礼拜立冬啊嘛， 系啦，转头做完节目之后，咁我会翻上坛度，咁我会装柱香嘅，咁我就唔声唔声咁问老师我喂。转头上去装下你去唔去啊？就开咁举手，我咦咁难得自动举手嘅，系得啦，你自动跌落个圈套度。 喂，郭宝先生，我哋去广告先，你 hold 住啊！ 饮啖水先， 你饮啖水，我哋翻嚟再讲。 女士嘅头发唔够强韧，男士又有中年危机、地中海嘅烦恼，揾啱一只洗头水系好重要嘅，要激活毛囊。控油去屑、固发、育发、防脱发，我哋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